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昊，你是昊？ 过去的称号不用再提了，当年我们也算有几面之缘，别人或许会认为你只是个疯子，但我却知道你是一个执着的人。 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就是小三的父亲。 他已经回家了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正因为他回家了，我才会在这里。我知道你收他为徒，作为父亲，我早就应该来见见你。我要走了，唯一牵挂的也只有他，所以我希望将小三托付给你。 你要走？你去哪里？他可是你的儿子。 他也是你的徒弟，我必须要走，有很多事是必须要去做的。他跟着我不会得到快乐，我没有其他要求，他的人生由他自己去选择。十年了，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年，现在他已经长大，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去做的。 我不知道在你身上都发生过什么，但是我看得出小三对你十分依恋，你不觉得就这样离去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吗？ 他自己决定了要走一条不平凡的路，和我在一起才是对他的残忍。好了，要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，不论什么时候，请记住，他是我的儿子。 唐昊抬手一挥，一块乌黑色的令牌当啷一声落在大师面前的桌子上。令牌赫然和当初大师带着唐三进入猎魂森林时出示的那块一样，只不过这块令牌上的图案却是整整六个。房门关闭，唐昊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。看着房门，大师站在那里半晌没有任何动作，良久他才缓缓低下头，目光落在那块令牌之上，嘴角处流露出了一丝苦笑。 哼，没想到我的偶像竟然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太阳西斜，铁匠铺门前并排坐着两个娇小的身影，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。太阳的余晖带着淡淡的红色落在他们身上，仿佛给他们的身体烙印了一圈金红。左侧的女孩偏过头看着男孩，双手杵在自己下巴上想要说些什么，但她终究还是忍住了。开口的反而是男孩，他手中握着一柄崭新的铸造锤。 小五，谢谢你。 啊？谢我什么？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 别郁闷了，你爸爸只是暂时离开而已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再见面的。或许他的离开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，让你更加坚强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岂不是辜负了他的苦心吗？ 或许是吧，可是为什么他都不让我再见上一面？小五，你知道吗？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家里没有了爸爸，也就不再是个家了。 没有了爸爸，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嘛？如果你非要找个亲人，我不介意做你姐姐。快叫声小五姐来听听，大家都那么叫，只有你是例外。 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，我不反对。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们虽然是同年，但你似乎比我要小上几个月。我是一月出生，你却是八月，对吧？ 休想，我只做姐姐，不当妹妹。 啊，哎！小五没好气地抬手向唐三头上敲去，唐三身体一闪，已经窜了出去，站在小五身前3米外。 小五，跟我上山吧。 我给你看些东西。 唐三的神色很认真，仿佛像是决定了什么似的。小五也没再嬉闹，小脸上流露出几分乖巧，向唐三点了点头。唐三主动拉起小五柔嫩的小手，朝着村外的山包跑去。两个人的影子在夕阳的照耀下，在地面上渐渐拉长。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了下来，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，他也不禁微微有些喘息。站在山顶，唐三面对夕阳，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。 小五，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，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，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。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。 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？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。 你 先听我说完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出身，我不能给你财富，也不能给你势力。你也是天生满魂力，但你和我不一样，我看得出你的身世应该是有故事的，但我从来都没有问，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但是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，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，但是我却可以给你我的承诺，我会永远地保护自己的妹妹，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。 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。 小五沉默了，唐三也没有再开口。夕阳的红渐渐褪去，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在悄然冒出。 哥。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，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。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。 谢谢你，妹妹。 夜幕降临，两个孩子坐在山顶，感受着温和的山风吹拂，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，凝密的气氛，清新的空气，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。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啊？ 为什么？ 怎么说，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，突然多个哥哥，他们怎么看我啊？ 好，你还叫我小三就是了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，称呼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结为兄妹，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，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它叫袖剑，也可以称为无声袖剑，只需要发动开关，里面的三根小箭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，可以射一只，也可以一下将三只全射出来。因为发动时声音很小，不容易被对手察觉，所以在面对实力相近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。 哎，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没见你用过这东西？ 傻瓜，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，我怎么能用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呢？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？你认为那只是巧合吗？你看那里有只蚊子，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它左边的翅膀而不伤它性命，你信不信？ 你在开玩笑吗？ 唐三眼中紫光一闪，右手突然抬起，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，那蚊子也凭空消失了。 跟我来。 唐三拉着小五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。不需要唐三刻意去指，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，树干上有一根三寸长的钢针，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亮。针钉在树上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。 小五低下头仔细看去，不禁吃惊地险些叫出声来，那针下正钉着一只蚊子，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，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，而那蚊子活蹦乱跳的，显然没有生命危险。小五骇然地看向唐三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一直都和唐三在一起，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做好的准备。唐三拔起钢针，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，钢针已经消失了。 啊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这是我的秘密，我称它为暗器，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。 好哥哥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啊？ 以你的暴力倾向，要是再学会了暗器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。而且暗器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再说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，你先把它用好吧。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可并不容易，首先一点就要有玄天功为基础，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，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唐三已经暗暗决定，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身上，这样也算足够了。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，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，使之完全贴合，然后他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了一遍，并让他试了几次。小五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件宝贝。小五去到一旁试射袖剑，唐三缓缓抬起头看着空中的星辰，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无数道丝线般的银光冲天而起，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。 爸爸，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努力修炼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。唐门，我已经离开了你6年之久，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。在这斗罗大陆之中，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